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9集，青木一。第二日一早，沈宅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，来的人不是别人，却是冯安宁。自从之前沈庙和罗坛被劫走那事儿一过之后，后来冯安宁果真是主动登门道歉来着。沈信夫妇也是豪爽之人，况且当初的事情也怪责不了冯安宁，只能怪那些劫匪手段高明。虽然沈信夫妇表示没什么大碍，沈庙和罗坛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冯安宁却好似十分愧疚。除了隔三差五差些人送来一些小玩意儿，竟是再也没有登过门，大约是觉得无颜面对沈庙和罗坛。罗坛给冯安宁下了帖子，冯安宁也都是婉言拒绝，倒没想到今日却是主动登门来了。罗坛一听冯安宁来了，高兴得很，拉着沈庙就往前厅跑。在定京，除了沈庙以外，冯安宁是罗坛唯一的朋友。他们二人，一人泼辣却率直，另一人更是豪爽不羁，很是志趣相投。因着之前的事儿，罗坛已经好久没和冯安宁见过面，便是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待到了正厅，果真见到罗雪印正与冯安宁说着话。冯安宁穿着一身月白色短袄锦裙，梳着堕马髻，戴珍珠耳环和琉璃钗，看着比往日要文静许多。罗坛率先叫了一句 冯安宁， 就奔了过去。沈庙却是注意到，在冯安宁身边的位置上还坐着一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。这年轻人生得眉清目秀，穿着一身鸭青色的直身锦袍，衣袍合身，神态温和，很是彬彬有礼的模样。瞧见沈庙看他，便对沈庙轻轻点了点头，礼数十分周全的模样。眉目间隐隐和冯安宁有几分相似。罗坛这才注意到还有这么一个人，便道： 这位是…… 罗雪燕有些尴尬，莫名其妙的让两个姑娘家见外男，自然是不合规矩的。可是想到今日冯安宁来的原因，便又觉得有些为难，心中说不出是高兴还是犯愁。倒是冯安宁主动说道： 这位是我兄长。 沈庙恍然，冯家嫡出的就只有冯安宁和他的大哥冯子贤，想来这一位便是他的大哥冯子贤了。冯子贤站起身来，对沈庙和罗坛拱了拱手。沈庙和罗坛连忙回礼，罗坛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冯子贤，又看向冯安宁，问道： 安宁，你今日来这里不是来找我们玩的吗？ 冯安宁若是来找沈庙和罗坛的话，便不会带着冯子贤过来了。不过这也十分让人诧异，不明白冯安宁究竟是个什么意思。冯安宁没说话，只是看向冯子贤。冯子贤的面色微微有些赧然，却还是主动开口道： 今日前来，实在是听闻兵部沈秋兄弟提起近来贵府招婿，在下斗胆自荐，唐突之处还请姑娘夫人海涵。 说罢脸庞微红，侧目避过罗坛探究的目光。罗雪燕有些尴尬，然而眼中却是欢喜的。罗坛张大嘴巴，似乎没有想到对方竟然是这个来意。沈庙一愣，心中却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了。这冯子贤说的一番话可谓是十分胆大，但凡是上来说媒的，要么是请了兵人来游说，要么便是自家父母过来相看试探，鲜少有自个儿上门来说道的。可是虽然是自个儿上门来说道，却又请了长辈在一边，没有失了礼节，传出去也不会有人对沈庙的清白说三道四， 倒还是一个十分懂规矩的人。沈妙不说话，冯安宁却是主动开口了。他看了一眼沈妙，一向飞扬高傲的冯安宁如今收起了骨子里的傲气，大约是还在为之前的事情而愧疚，语气中却带着一些试探的讨好。他道， 传言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如今定京城官家都有所忌惮，可嫁入东宫并非你最好的选择，倒不如嫁给我大哥，我大哥文韬武略都不错，性情又刚正不阿，如果你嫁到我们府上，我也会帮着你，处处有个照应。 冯安宁自来就是个说话不会拐弯的性子，这一番话说的老实，却实实在在的是为沈妙着想。罗雪燕的面色柔缓许多，沈妙问道， 此事冯夫人和冯老爷可知道？ 冯安宁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道， 原先爹是不同意的，后来在我们的劝说下便也由了我们的性子，我爹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只是嘴上犟而已，本身还是很讲义气的，此事一定不会多加阻拦。 这一点沈妙没有怀疑，只看冯安宁这一根筋又不会耍心眼的性子，便晓得冯老爷只怕也是个看起来聪明实则不然的。他又看向冯子贤问道，冯公子也是觉得我可怜，所以想要施以援手，这才娶我的吗？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一愣。罗雪燕愣的是，沈妙面对着有关终身大事的时候，竟然一点娇羞或者别的情绪也没有，这么平静的对待实在是有些古怪。冯子贤确实没有想到沈妙会这么直白地问出这个问题，他很快回过神说道， 哦，舍妹在这之前曾多次提起姑娘，子贤倾慕姑娘才华性情，这一次也不过是机缘巧合，不敢说是一元首。 说罢脸色越发发红，罗檀闻言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沈妙却有些无力，倒是不知道平日里冯安宁是对冯子贤怎么形容自己的，竟然连才华性情都说了出来。冯安宁紧张地看着沈妙说道， 我大哥肯定比太子好。 沈妙几乎失笑，这话要是落在旁人耳中，只怕就要说冯安宁大不敬了。不过冯安宁能说出这话，倒是真的将他放在心中。沈妙又瞧着生得和冯安宁有几分相似的冯子贤，眉目坦荡，应当也是个正直的人。沈妙笑道，总不能短短几句话就要将我的亲事决定下来吧，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，对冯公子也不太公平。罗雪燕听着沈妙说话，心中有些想法，沈妙的意思分明是对自己的亲事有着别的想法，可是做母亲的却不晓得沈妙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。沈妙不愿意嫁到东宫，瞧着对物色的这些青年才俊也不怎么上心，罗雪燕有些着急，本以为没人敢和皇家作对来沈宅提亲了，没想到一来来了仨，罗玲、苏明峰、冯子贤，任谁一个也都是能令人满意的，偏偏沈妙看着谁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冯安宁说道， 可是你不着急就没有时间了呀。 这话说的不假，谁知道圣旨什么时候下来，若是从前自然有大把大把的时间让沈妙想清楚，可如今要是圣旨一下，那就是一点转圜的余地也没有了。沈妙摆了摆手正要说话，忽然瞧见外头金哲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，急道， 姑娘，宫里来人了。 罗雪燕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雪白，不敢让人发现冯家兄妹在这里，罗雪燕带着沈妙是到前厅去迎话的。带来传话的小太监说完才晓得不是来传圣旨的，而是让沈妙明日单独进宫一趟， 皇后娘娘有话要与沈庙说。等小太监走后，罗雪英的脸色变得难看极了。虽然没有传圣旨，可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明日沈庙一个人进宫，若是在那时候提出圣旨的事儿，沈庙一个人不好拒绝。就算不提出，谁知道皇后会说出什么恐吓的话来。让沈庙孤身一人去面见皇后，本来就是一件用心险恶的事情。冯安宁和冯子贤都有些担心，沈庙反过来还劝他们不用放在心上。等冯家兄妹走后，罗檀才问道， 小表妹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要不就在近日将亲事定下来。 亲事也不是一夜间就能定下来的，还要合八字，交换庚帖，请兵人来走场，事情多得很，在明日之前是来不及的。罗檀怔住了， 原来还有这么多事情，小表妹倒是知道得一清二楚。 沈妙一顿，自然是清楚的，因为前生他是满心欢喜地看着这些事情一样一样地完成，只恨不得早些嫁到心仪人的府邸，却不知道那是一处吃人不吐骨头的坟冢。罗雪燕认真地看向沈庙， 娇娇，你告诉娘，这几个人中你喜欢的人是谁？ 倒也算不上喜欢，挑个最合适的吧。娘也不必太过着急，明日等我从宫里回来再做打算也不迟，说不定还会有更多合适的人出现。罗雪燕一怔，沈庙总是对自己的亲事漠不关心的模样，对未来的夫君似乎也并无期待，这让罗雪燕心中有些着慌。一直到沈庙走后，才喃喃自语道， 莫非娇娇对定王还余情未了吗？ 罗雪燕的这些想法，沈庙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无非就是和皇家玉石俱焚。他有烈士断腕的决心，就是不晓得傅家人有没有舍弃名声的打算。就算在最坏的境地，也不能失去希望，总归还得活着，不是吗？他这样想着，却又目光沉沉地看了窗户一眼，终于觉出几分烦躁，吩咐谷雨，窗户关紧些，我要休息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